间的力量，那曾经温暖的时光，时光流连忘返的故乡，那层层燃烧的岁月，有谁难忘？写着花，写着花，在这里等着你。夜空中有一颗星，它是我破碎的心，那曾经美好的时光，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，那切般痛心的岁月，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，那曾经温暖的时光，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，那奔腾燃烧的岁月，永生难忘。那切般痛心的岁月，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，那曾经温暖的时光，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，那奔腾燃烧的岁月，永生难忘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刚刚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汪峰的雪中花，继续往下走，我们听到尚雯婕的 Loop Be Free。 看青草穿白雪，听见森林的音乐，忽然发现陌生世界，珊瑚蓝色雾遮雨途，往前一步，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往前飞，穿过云霄，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。 To be free and unafraid, Be free and unafraid.

马上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，再搭配上了精良的编曲，音乐团队的制作，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入了人的心里面。庄心妍也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，名字叫做以后的以后。 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离开离开的路口。你既然无心，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远了，没有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染上，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，没有你 和海明威合唱的最新的单曲收在了东来东往的 EP 我也是醉了当中，在歌迷群中也同样引发了共鸣，而在各大的 KTV 当中纯 K 也成为了 K 歌必点的最佳歌曲。 两点钟靠着窗还不能睡，想问你到底在

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，紧紧握着双手，紧紧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，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，松开的手与眉心流泪。 No No No No， 喝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经纬的人生，冰块慢慢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美的感觉，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 霍建华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梦想，他的最新单曲好时光在2014年4月2号首次发布，歌曲邀来了任贤齐、友情跨刀，作词词曲呢并且参与制作，而歌手叮当则亲临助阵与霍建华联袂对唱。好时光曲风轻快，歌词俏皮温暖，画面感十足。 虽然你也老爱装潇洒，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疼得我嘴角上扬，心上棉花糖融化。 虽然你有剩下的挣扎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懂你无厘头的话。想 不过你心房， 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，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， 这个是骑士精神，这个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的首歌。2003年的时候，蔡依林签约的新东家之后推出的国语大碟叫做看我七十二变。本次专辑呢也收录了他当时的绯闻男友周杰伦创作了三首歌，骑士精神、说爱你和布拉格广场。 左眼破损，他在意，回家后你的表情，带着笑意向着对我说，外来的奇迹记，家里公主远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，我不听，偏偏我又用一声一笑让你伤心，没有用，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，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，自卑心理自恋来，带着各种面具笑让你无辜理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，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故事梦幻故事，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闺女谈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的真实， 下当点一直的注意， 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故事梦幻故事，我不喜欢你是王子，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的真实，

是小小的存在，寻找未来，填补对方的白。你就是我学的愉快，若你找到我，别再离开，请深爱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的成名作，叫做《星星亮了》，很老很老的一首歌。今天来挖出来是想送给在外拼搏的人，愿你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失望、悲伤、痛苦之后呢，能够明白追求梦想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真正意义。 我从睡梦中醒来，轻轻将门窗打开，这样跑了进来，将我的心温暖起来。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。飘飘飘，飘在茫茫人海， 见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室3159000。

旧的一样，头巾也该沸腾燃烧。把音乐拆毁着，我还没想到对策，把它变得美美，累不累？好多人盯着看，是否的夜雨来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。坏成了这么坏，这世界再厉害，你带球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 就选择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事情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，可能是回复一封邮件或者电话，那就马上去做。看到你的清单就开始失望，立即减少，你就会享受其中。来听到蔡健雅的优先权。 雨突然停了，脚步加快了，又迟到了，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？你呆呆站着，留言板写着，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，心里甜甜的，感觉很自然。 Yeah, yeah, yeah.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占有了人生的座位，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取代你的流星雪。爱或者自由，和平或音乐，勇敢智慧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，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权，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心里满满的，感觉很自然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全都有限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触碰你的流星圈。很喜欢，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，很简单，想在你的身边享受悠闲圈。在每个人的手中都有泪水，真的有悠闲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无法触碰你的流星圈。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，这里有悠闲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 最丑的滋味，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，不再期待你的凉鞋吹。期待你的有情线，期待你的有情线。 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名字叫做《我不像我》，来自郭品超。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拜拜。 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。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我不知的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失去的回忆。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，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。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我不知的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失去的唯一。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。那曾经孤傲的眼神如今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？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疯狂啊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。